咁而家咧就讲到六交部啦。假使跟我哋身为学佛嘅人，如果唔会避咗呢啲恶嘅习惯而去作业嘅话，就要受到呢个六交部。第一种咧就系眼根嘅见业咧，系受呢个交部。所以话云何六部阿难，一切众生六识作业啊，所招恶报从六根出。呢一科系讲六部，因为有十种嘅因所作嘅业，就等于有人播咗种啦。既然播咗种咧，就有收获咯。咁所以六部咧就系所收嘅果报啦。等于农夫啊，系播咗呢个种子，咁所以佢就有呢个收获咯。我哋既然系由呢个十集因做咗呢个善恶业，所以就有呢个苦报同埋呢个乐报啦。云何六报系呢个精起？一切众生系指三界里边七趣嘅众生啊。六识造业咧，就系话。因为这个六色呢是分别这个世间上一切六层的好或者丑，然后呢去争取去贪或者去舍，就起这个分别而作这个杀盗淫妄种种的恶业，由这个六色作业、能够招到这个果报。所以六色呢就是能招，恶报就是所招。欲果啊，依据呢个能同埋所，无论呢个能同埋所，都系依呢个六根啊。六色又因为有呢个六根，恶报亦因为有呢个六根，能作业嘅系六根，所受果报嘅亦系六根啊。所以六根咧系叫做拆媒，系原本咧。是为这个媒介，六色作业是由于六根，所以呢这个六根呢就是一个媒介来的。假使跟六根不对六层呢，就怎会有产生六色呢？既然没有六色，又怎会作业呢？虽教起上来呢，虽然是由六色作业，实际上是从六根出，因为有六根然后先作业，先產生呢個色，色咧然後作業，作業然後先受報，因此咧結果都係要由呢個六根去受報。咁啊，而家再分開嚟講，眼、耳、鼻、舌每一根嘅受報係唔同嘅，每一根所發生嘅地獄嘅相亦唔同嘅。雲何惡報從六根出，一者見報招引惡果，此见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啊，猛杀方界，亡者神色非罪成烟，入无更欲。云何恶报从六根出？呢两句系相征呢个因果。哦，恶报系果，六根系因。老法师话：若果依呢个经文话，云何恶报从六根出呢？系就两种唔啱，一种咧又缺乏呢个业因，第二种咧系重依呢个果报。所以啊，一者见报呢个报字咧，系应该改做业字。哦，见业就系眼根嘅见性咧。去作业，所以呢就招到这个恶果。以下五根呢都是要改造恶，叫改造这个业，不应该是讲这个报。这个见业即是眼根由这个见的根，见闻觉知见的根是产生这个眼色，由这个眼色而去作业，因此呢所受的果报呢又是要因，又要这个眼根来受， 但是眼睛受这个业报呢，其二鼻舌耳鼻舌身意都要跟着去受报，哦，所以叫做这个业力是相交，哦，眼是子貌，其二呢是帮腔，因此呢就有这个地狱的因了。临终的时候，即是当我们受尽命终的时候呢，首先就叫到猛火，好多好多火，遍十方界。喂，这个亡者的神识呢，就飞聚成烟，飞聚成烟，入无更狱。因为眼的视觉呢，是属于火，火呢就会上腾，叫做飞。由这个情多想少，所以就叫做罪。这个是极恶的人，不受这个中阴身，因此见到火的时候呢，就成这个火烟呢，就直头向下堕落，入了这个无更狱。我们知道善的人不需要经过中阴身，即刻就上天堂，即刻就往生其他法国。极恶的人呢，亦不需要中阴身，即刻就落地狱。乜嘢人经过中阴身呢？不善不恶，又善又恶，未清楚，所以就要经过呢个中阴身七七四十九日，响度咧系等呢个阴根咧审查呢个罪福报应应该点样处置你，然后先去投胎。这个中阴身就不是大善大恶的人有的，这个现在是讲这个恶报，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恶报，所以不需要经过中阴身。见临终的时候见到猛火，即刻就成这个火烟堕落这个无间地狱。这个烟这个见业法明而相，一者明见，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慧，二者暗见，直言不见，生无量恐。这里是讲地狱的相。那你会问我是不是真的？你说呢？你说是不是真的呢？你说是真的还是假？说是真的还是假？真的还是假？ 真 法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哦，法讲给我们听，法不会讲妄语嘛。但是真中之假，因为为什么法说一切都是空花水月嘛，这些都是做戏这样做，这些是妄想出现的，哦，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些妄想，没有这个妄想去作业，就没有这个业的果报，没有这个业果报，这些就本来空的。所以说迷是明明有六菜，各后空空无第千。你迷的时候就会作业，作业就会感果。如果你觉悟呢，不会作业，不会作业就没有果报咯。所以世间上的东西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就俗谛你来说是真的，就真谛你说是假的。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我有没有落过这个地狱，这个境界就算落过都不记得了，所以不知道。但你凭法讲给我们听，不是这部经，很多经都是讲有这个地狱上，地藏经又是讲这个十善业道经也有讲，很多经都有讲这个地狱的相应。现在这部经就说，当这个大恶的人做了这个无更狱的业呢，于是他临终的时候看见猛火，猛火成烟就堕落这个无更狱。堕落无更狱的时候呢，发现两种相，第一种就看到东西，看到东西就看到哇好多好多恶物，就生无量慧，就好惊好惊。但第二种呢，可能是乜嘢都见不到，好黑暗，乜嘢都冇，直言无声，见唔到嘢啊！这个时候咧又惊啊，生无量恐，哦， 当这个坚硬的坚性所作的业发明这两种相的时候，就产生这个恐怖。当这个产生恐怖的时候，就有事情发生了。这个二是见火，消停能为镬汤羊汤，消息能为黑烟紫炎，烧味能为焦烟铁味，烧竹能为热灰炉炭，烧心能生星火并洒，善古空界。这几句说话呢，就是讲明这个胶布眼根作业的布呢是属于火，因为火呢是胶于这个耳，耳是属于水，所以呢就有这个什么镬汤，在个镬里面烧了大镬的汤。羊汤即是将啲铜咧系变成水啦，有呢一种声音，哦，系呢个眼根嘅叶交于耳根嘅布，就有呢种声音。而眼根嘅叶布啊嘅火咧，系交及于呢个鼻根咧，呢个鼻咧系所受闻嘅，所闻到嘅纯粹系黑烟。紫炎的气，眼根的热火交及于这个舌根，那这个舌根所上的呢，纯粹是吃到那些什么铁焰焦炎，即是那些铁烧弄了的软，啊，还有这些铁烧用了那些竹，啊，这些味道。眼根的热布的火交及于这个生根呢，这个生根所接触的是热的灰、炉的炭、种种的可怖的物。眼的热布的火交及这个耳根呢，那就发觉这个生中能产生很多星火，这些星火呢是洒遍空界。这个就是由这个眼根崩衣色而所受的六交部的苦。现在大家明白六交部是什么了，是不是？耳根又怎样啊？耳根的业部呢，就是说二者第二种，六根之中第二种是闻部，亦是说应该改做闻业。二者闻业招引恶果，此闻业交则临终时啊，先见波涛，末溺天地，亡者神识，降至成流，入无更欲。啊，这个现前是讲这个纯情无想、纯恶无善的众生。啊，又生前啊，由这个耳根贪这个声色，啊，然后呢是作种种的罪业。这种因呢就会招引到这个地狱的恶果报。这个是讲这个耳识作业偏多，所以耳根为止，其二鼻是生意是为从，啊，追随着这个耳根去作业，所以耳的闻业呢同埋其他是生意的根而去交受的时候呢，就成为这个地狱的因。耳根是属水，所以命中的时候呢，先看到很多很多水，很多波涛滚滚，没力这个天地。这个死了的人呢，成这个大水，这个波涛，就会堕落这个无更欲。堕落无更欲的时候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两种相，一种是开庭听，即是听到东西，有种种嘈杂的声音，所以就很害怕，很害怕。 第二種咧就拜聽，直而無聞。咁啊，嗰啲幽魄咧就沉沒落去呢個水裏邊。啊，所以咧，從個水裏邊啊，咁呢個聞耳根嘅聞性所作嘅業，呢種嘅水咧，係沖落呢個其他嘅根咧，就會有呢個種種嘅地獄啦。嗱，自聞則能為澤為潔，自見則能為淚為睺為惡毒氣，自識咧則能為耳為目，灑之毒蟲啊，周滿身體。自微則能為濃為血，種種雜味。自觸則能為畜為鬼，為糞為尿。自意咧則能為電為炮，吹碎三魄。呢度就係講交報耳根所作嘅業啊，交及其他嘅根咧，就會有呢啲地獄相應啊。二是聞波啊，自聞啊，即係呢個本根，本根呢個相咧就係為雜為結啊，聽到人哋責備佢啊，結問佢係本根受罪。如果呢一個耳根嘅水啊，咁啊交及呢、這個交及咩？交及呢個眼根嘅話，咁就會能夠變成雷聲或者敲聲啊，或者惡毒嘅氣哦。耳根嘅葉交及呢一個鼻根嘅話，就會為耳為怒，因為呢個耳葉係水啊嘛，所以咧啊就話能夠為耳為怒，或者呢個耳裏邊灑好多好多毒蟲，灑滿佢一身。耳根嘅葉交及呢個舌根咧，就為濃為血，都係依呢個水嚟產生呢啲惡毒嘅果報。種種雜味嘅物，耳根嘅葉交及呢個身根咧，就為畜為畜生，或者為呢個鬼類啊，好似火蛇啊、火狗啊，或者係嗰啲畜生咧，係吐地猛火啊、焚燒自己啊，呢啲可畏嘅罪，或者咧為呢個屎、為呢個尿嘅不潔淨嘅相，呢、這個係對於畜對於生業交報啊。耳根交及呢個意根咧，就能夠為電為炮吹碎三魄，呢啲通通係因為呢個耳根作業，所以咧就崩於呢個星塵，由呢個星塵所作嘅惡業就交於其二六根咧，就會有呢啲種種污穢嘅可報嘅地獄上出現啦。第三咧係講到鼻根，鼻根嘅所作嘅業嘅果報，三者受報啊，呢、這個受聞亦可以讀做臭聞嚇，呢、這個報咧係應該讀做業啊，三者受業招引惡果。此受業交，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眼近，亡者神識從地養出，入無更獄。因為鼻識作業偏多，所引的果報呢就是從這個鼻根出，所以鼻根受報呢為子，其二的根呢是為蟲、哦，呢、这個鼻嘅受業咧，係以其他嘅五根嘅業交咧，就能夠係令到自己嘅鼻息啊有呢個毒氣。鼻係屬於氣，係有出入息，因此臨終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乜嘢咧？先見到毒氣，充塞於眼近。呢、这個亡者嘅神識見到毒氣咧，就避入呢個地， 啊，點知鼻裏邊咧，地裏下邊咧又充滿好多毒氣，於是又從地養出，因此就再墮落呢個無更慾，因為情多想少，所以墮落呢個無更慾。墮落地獄嘅時候啊，發明兩種相，第一種係通聞啊，鼻之惡氣啊，分極心擾；第二者咧失聞，氣掩不通，蒙至於地。啊，當佢墮落無更慾嘅時候，發現兩種相啊，一種相咧就係依呢個鼻根通塞嘅兩種相，一種係通相。通常呢就聞到好多好多嗰啲能聞嘅氣味咯，又令到自己心神呢係非常之擾亂。第二種呢就係塞嘅相，塞嘅相呢就係未個氣唔通，氣唔通呢冇氣咯，咁就悶極啊，悶咗就昏迷咗，氣絕咗，昏迷於地咁。咁樣啊，由呢個受氣呢係充於呢個鼻息咧，由呢個受氣充於呢個鼻息咧，就會點啊？就會為智為女。智係咩？即係質問咁解哦。受報係啦，受業係屬於惡氣嚇，呢、這個惡氣充呢個眼咧。就見到為火為具，因為眼是屬於火嘛，所以呢這個氣息的火呢就能夠先成一個火具，火加上氣呢就燒到很大了，受熱的氣充於這個耳根呢，這樣呢就能夠為這個目，為這個溺、啊、為目就是話好多水，耳根係屬於水，好多水好多水，誒浸個頭，誒沉溺，令佢沉溺喺水裏邊。呢、這個受氣誒見到水咧，就成呢個溺嚇、啊，所以咧就係、是、被呢個水浸咗佢，浸咗佢咧就等於浸落邊度啊？不是浸落清水，是浸落呢個羊湯或者忽屎之中，咁啊又臭又熱又污糟又邋遢哦。呢、這個臭業嘅惡氣啊，充於呢個味，充於呢個舌根嘅話，咁就會成為呢個腐爛嘅肉哦，或者係臭嘅根啊，呢啲咧都係一種惡嘅壞嘅。苦的地獄相、哦、那這個受業呢是充於這個充於這個觸生根，惡業以這個生根來交報的話就成為殺、哦、能夠成為被人殺到呢皮虛肉裂，變成一個大藥生，罪人的身上呢變成百孔千瘡，加上很多很多毒的蟲在那裡吃它，受過業呢是充於這個這個惡氣，充於這個意識呢、啊、意根呢，這樣就會為這個灰，為這個障、啊、因為這個意的思呢是屬於風嘛，所以氣而著呢個風咧，就可以飛揚，飛揚咧就變成呢個瘴氣、烏煙瘴氣、飛沙走石，種種嘅地獄嘅惡相，咁啊襲擊罪人嘅身體。咁呢啲咧，現前係鼻根嘅雜氣係崩於呢個色塵咩香塵，做咗種種嘅業。因此咧，受報嘅時候咧，不但本根嘅鼻根去受報，而且令到其他眼、耳、舌、身、意都受報，叫做交報啊！即係話六交報，一根造罪，其他根都交互相嚟受報， 叫做膠布。現在是講到這裡為止，講到鼻根為止。